学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化成 Air。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 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些冬奥英语词汇，并且做一些拓展的造句练习。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单词 Prominence， P-R-O-M-I-N-E-N-C-E。 Prominence 它的意思是突出、声望、卓越，是一个名词。 Germany resumed its former prominence in bobsleigh with wins in the four and two man events。 德国在雪橇比赛中重振雄风，获得了四人和双人男子项目的冠军。 Resume its former prominence 就是重振雄风的意思。 He came to prominence during the World Cup in Italy。 他在意大利的世界杯赛中声名鹊起。所以请您记住这个词 Prominence， P-R-O-M-I-N-E-N-C-E， 它的意思是声望、卓越、突出。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词 Ice Hockey， 冰球，冰上曲棍球。好，来造个句子。 Skiing, ice skating and ice hockey are among the seven winter games sports。滑雪、滑冰和冰上曲棍球属于冬奥会的七大体育项目。 All six children participated in figure skating or ice hockey。 所有这六个孩子都参加过花样滑冰或者是冰球运动。这里的 ice hockey 就是冰球、冰上曲棍球的意思。好，所以请您记住今天这个词 ice hockey。 Hockey 的拼写是 H-O-C-K-E-Y。Ice hockey 就是冰球、冰上曲棍球的意思。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您收听北京外语广播更多的精彩节目。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冬奥英语周末版。 Coming up next, English for 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Weekend Edition。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